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HTTP1,HTTP 性能优化。谈及浏览器中的网络啊，就避不开 HTTP。我们知道 HTTP 是浏览器最重要且使用最多的协议，是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的通讯语言，也是互联网的基石。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HTTP 为了适应新的形式也是在持续进化。我认为学习 HTTP 的最佳途径就是了解其发展史。所以接下来的三篇文章中，我会从浏览器发展的视角来和你聊聊 HTTP 的演进。这三篇分别是即将完成使命的 HTTP1, 正在向我们走来的 HTTP2, 以及未来的 HTTP3。本篇文章主要介绍的是 HTTP 1.1。我们先讲解 HTTP 1的进化史，然后再介绍进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瓶颈以及对应的解决方法。首先我们看看诞生最早的 HTTP 0.9。HTTP 0.9 是在1991年提出的，主要用于学术交流。需求很简单，就是用来在网络之间传输 HTML 超文本的内容，所以又被称为超文本传输协议。整体来看，它的实现也是非常简单的，采用了基于请求响应的模式，从客户端发出请求，服务器返回数据。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HTTP 0.9 的一个完整的请求流程，你可以参考文中图。因为 HTTP 都是基于 TCP 协议的，所以客户端需要先根据 IP 地址、端口号和服务器建立 TCP 连接。建立连接的过程就是 TCP 协议三次握手的过程。建立好连接之后啊，会发送一个 get 请求行的信息，如 get index.html 用来获取 index.html 文件。服务器接收到请求信息之后啊，读取对应的 HTML 文件，并将数据以 ask 字节流的形式返回给客户端。HTML 文档传输完成之后啊，然后就要断开连接了。整能来说，当时的需求很简单，就是用来传输体积很小的 HTML 文件，所以 HTTP 0.9 的实现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是只有一个请求行，并没有 HTTP 请求头和请求体，因为只需要一个请求行就可以完整的表达客户端的需求了。第二个是服务器也没有返回头信息，这是因为服务器端并不需要告诉客户端太多的信息，只需要返回数据就可以了。第三个是返回的文件内容是以 ASCII 码字节流来传输的，因为都是 HTML 格式的文件，所以使用 ASCII 码字节流来传输是最合适的。HTTP 0.9 虽然很简单，但是已经可以满足当时的需求了。不过变化是这个世界永恒不变的主题。1990年底出现了拨号上网服务，同年网景又推出了一款浏览器，从此万维网就不局限于学术交流了，而是进入了高速的发展阶段。随之而来的是万维网联盟和 HTTP 工作组的创建，他们致力于 HTML 的发展和 HTTP 的改进。万维网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很多新的需求，而 HTTP 0.9 已经不能适应于新的网络发展了，所以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新的协议来支撑新兴网络。这就是 HTTP 1.0 诞生的原因。不过在详细分析 HTTP 1.0 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新兴网络所带来的哪些新需求。首先在浏览器中展示的不单单是一个 HTML 文件了，还包括了 JavaScript、CSS、图片、音频、视频等不同类型的文件。因此支持多种类型的文件下载是 HTTP 1.0 的一个核心诉求，而且文件格式不仅仅局限于 ASCII 编码，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编码文件。那么该如何实现多种类型文件的下载呢？文章开头我们说过 HTTP 是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的通讯语言，不过 HTTP 0.9 在建立好链接之后只会发送类似 get index.html 的简单的请求命令，并没有其他的途径告诉服务器需要更多的信息，如文件编码、文件类型等等。同样服务器也是直接返回数据给浏览器的，也没有其他的途径告诉浏览器更多关于服务器返回文件的信息。这种简单的交流形式无疑不能满足传输多种类型的文件的需求。那为了客户端和服务器能够更加深入的交流， HTTP 1.0 引入了请求头和响应头，他们都是以 key value 形式保存的，在 HTTP 发送请求时会带上请求头信息，服务器返回数据时会先返回响应头信息。至于 HTTP 1.0 的具体请求过程，你可以参考文中接下来的图。有了请求头和响应头，浏览器和服务器就能够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了。那 HTTP 1.0 是怎么通过请求头和响应头来支持多种不同类型数据的呢？ 要支持多种类型的文件，我们就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浏览器需要通知服务器返回的数据是什么类型，然后浏览器才能根据不同的数据类型做针对性的处理。其次，由于万维网所支持的应用变得越来越广，所以单个文件的数据量也变得越来越大。为了减轻传输性能，服务器会对数据进行压缩后再传输，所以浏览器需要知道服务器的压缩方法。再次，由于万维网是支持全球范围的，所以需要提供国际化的支持，服务器需要对不同地区提供不同语言的版本，这就需要浏览器告诉服务器它想要什么语言版本的页面。最后，由于增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文件，每种文件的类型编码有可能不一样，为了能够准确的读取文件，浏览器需要知道文件的编码类型。基于以上问题， HTTP 1.0 的方案是通过请求头和响应头来进行协商的。在发起请求时，会通过 HTTP 请求头告诉服务器它期待服务器返回什么类型的文件，采取了什么形式的压缩，提供了什么语言的文件以及文件的具体编码。最终发出来的请求头内容如文中所示，其中第一行表示期望服务器返回 HTML 类型的文件，第二行表示期望服务器能够采取 GZIP 或者 Default 或者 BR 其中的一种压缩方式，第三行表示期望返回的文件编码是 UTF-8 或者 ISO 8859-1， 第四行是表示期望页面的优先语言是中文。服务器收到浏览器发送过来的请求头信息之后，会根据请求头的信息来准备响应数据。不过有时候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比如浏览器请求压缩类型是 GZIP， 但是服务器不支持 GZIP， 只支持 BR 压缩。那么它会通过响应头中的 Content Encoding 字段告诉浏览器最终的压缩类型，也就是说最终浏览器需要根据响应头中的信息来处理数据。文中我展示了一段响应头的数据信息，其中第一行表示服务器采用了 BR 压缩方式，第二行表示服务器返回的是 HTML 文件，并且该文件的编码类型是 UTF-8。有了响应头的信息，浏览器就会使用 BR 方法来解压文件，再按照 UTF-8 的编码格式来处理原始文件，最后按照 HTML 的方式来解析该文件。这就是 HTTP 1.0 支持的多文件的一个基本的处理流程。HTTP 1.0 除了对多文件提供了良好的支持外，还依据当时的实际需求引入了很多其他的特性，这些特性都是通过请求头和响应头来实现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新增的几个典型的特性。有的时候，请求服务器可能无法处理或者处理出错，这时候就需要告诉浏览器服务器最终处理该请求的情况，这就引入了状态码。状态码是通过响应行的方式来通知浏览器的。为了减轻服务器的压力，在 HTTP 1.0 中提供了 cache 机制，用来缓存已经下载过的数据。服务器需要统计客户端的基础信息，比如 Windows 和 macOS 的用户数量分别是多少，所以 HTTP 1.0 的请求头中还加入了用户代理的字段。不过随着技术的继续发展，需求也在不断的迭代更新，很快 HTTP 1.0 也不能满足于需求了，所以 HTTP 1.1 又在 HTTP 1.0 的基础之上做了大量的更新。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HTTP 1.0 遇到了哪些主要的问题，以及 HTTP 1.1 又是如何改进的。第一个是改进持久链接。 HTTP 1.0 每进行一次 HTTP 通讯都需要建立 TCP 链接、传输 HTTP 数据和断开 TCP 链接三个阶段，如文中图所示。在当时，由于通讯的文件比较小，而且每个页面的引用也不多，所以这种传输形式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随着浏览器的普及，单个页面中的图片文件越来越多，有时候一个页面甚至包含了几百个外部引用的资源文件。如果在下载每个文件的时候都需要经历建立 TCP 链接、传输数据和断开链接这样的步骤，无疑会增大无谓的开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HTTP 1.1 中增加了持久链接的方法。它的特点是在一个 TCP 链接上可以传输多个 HTTP 请求，只要浏览器或者服务器没有明确的表示断开，那么该 TCP 会一直保持着。从文中的示意图可以看出来，HTTP 的持久链接可以有效的减少 TCP 建立链接和断开链接的次数，这样的好处是减少了服务器额外的负担，并提升了整体 HTTP 的请求时长。持久链接在 HTTP 1.1 中是默认开启的，所以你不需要专门的为了持久链接去 HTTP 请求头中设置信息。如果你不想采用持久链接，你可以在 HTTP 的请求头上加上 Connection Close。目前浏览器对于 同一个域名啊，默认允许同时支持六个 TCP 连接。持久连接虽然能减少 TCP 的建立和断开的次数，但是它需要等待前面的请求返回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次请求。如果 TCP 通道中的某个请求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及时的返回，那么就阻塞了后面所有的请求，这就是域名的对头阻塞的问题。HTTP 1.1 中试图通过管线化的技术来解决对头阻塞的问题。HTTP 1.1 中的管线化是指将多个 HTTP 请求整批提交给服务器的技术。虽然可以整批提交发送，不过服务器依然需要根据请求的顺序来回复浏览器的请求。Firefox、Chrome 都做过管线化的试验，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最终都放弃了管线化技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明一下提供虚拟主机的支持。在 HTTP 1.0 中，每个域名都绑定了一个唯一的 IP 地址，因此一个服务器只能支持一个域名。但是随着虚拟主机的技术的发展，需要在一台物理主机上绑定多个虚拟主机，每个虚拟主机都有自己的单独域名，这些单独的域名都共用同一个 IP 地址。因此HTTP 1.1 的请求头中增加了 host 的字段，用来表示当前的域名地址，这样服务器就可以根据不同的 host 的址做不同的处理。除了对虚拟主机的支持， HTTP 1.1 还对动态生成的内容提供了完美的支持。在 HTTP 1.0 的时候，需要在响应头中设置完整的数据大小，如 Container Length 等于901，这样浏览器就可以根据设置的数据大小来接收数据。不过随着服务器技术的发展，很多页面的内容都是动态生成的，因此在传输数据之前并不知道最终的数据大小，这就导致了浏览器不知道何时会接收完所有的文件数据。HTTP 1.1 中引入了 Chunk Transfer 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服务器会将数据分割为若干个任意大小的数据块，每个数据块发生的时候会附加上上个数据块的长度，最后使用一个零长度的块作为发送数据完成的标志，这样就提供了对动态内容的支持。除此之外HTTP 1.1 还引入了客户端 cookie 机制和安全机制，其中 cookie 机制我们在第三节 HTTP 请求流程这篇文章中介绍过了，安全机制我们会在后面的安全模块中再做介绍，这里就不做赘述了。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内容。本文我们重点强调了 HTTP 是浏览器和服务器的通讯语言，然后我们从需求演变的角度追溯了 HTTP 的发展史。在诞生之初的 HTTP 009，因为需求简单，所以和服务器之间的通讯过程也相对简单。由于万维网的快速崛起，带来了大量的新的需求，其中最核心的一个就是需要支持多种类型的文件下载。为此HTTP 1.0 引入了请求头和响应头，在支持多种类型文件下载基础之上， HTTP 1.0 还提供了 cache 机制、用户代理、状态码等一些基础信息的支持。但随着技术和需求的发展，人们对文件传输速度要求越来越高，故又基于 HTTP 1.0 推出了 HTTP 1.1， 增加了持久链接的方法来提升链接效率，同时还尝试使用管线化技术提升效率。除此之外， HTTP 1.1 还引入了 cookie 虚拟主机的支持、对动态内容的支持等特性。虽然 HTTP 1.1 在 HTTP 1.0 的基础之上做了大量的优化，但是由于一些效率问题始终很难解决，所以最终还是被 HTTP 2所取代。这就是我们下一篇文章要介绍的内容了。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是，你认为 HTTP 1.1 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